外国媒体在11号到13号期间纷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奥巴马一伙对我国核武器研究所科技人员成功进行旨在判定核弹头威力的核试爆所惊恐不安，大肆宣扬朝鲜是和平破坏者，来鼓吹制裁核试验，还妄图掩盖自己的对朝政策失败真相一事所发表的谈话。中国、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印度、越南、孟加拉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英国、赤道几内亚、波兰、民主刚果等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网讯社、网报和网站，以美国应当承认朝鲜作为有核国的战略地位等为题，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摘要。